这个节目呢就是真是马后放炮。啊、马后炮两个解释的，一个就是咦、你马后炮的不是不是有了赛果之后你先去讲嘢，咁边个都识讲啦马后炮。咁这个马后炮就是马可以是马后开炮的。咁开炮对咩人呢？香港其实除了特区政府呢最有钱的就是马会的了，知不知道？但马特区政府不受约制，但起码有班议员喺度呱呱嘈啊嘛，系咪先？啊，有啲传媒啊嘛，马会系完全不受监察嘅，知唔知啊？系嘛？佢交几多钱？你知唔知啊？唔知。咁啊，马后炮呢个节目，咁当然我哋都会拣一啲场次，咁同大家即系分析一下啦，系咪？咁我有两个拍档喺度，咁佢哋系专家，咁我啊插科打诨嘅啫，系咪？咁我都会讲下嘅啦。 My Radio 全新赛马节目《马后炮》。逢星期五晚上九点， 大家好，欢迎收看《玉敏踢爆》，今天是2019年9月6日。林鄭月娥在昨天呢就即係發放了一段咧預組預錄的一段影片，然後交俾各大電視台咧就播放啊。咁啊喺6點鐘嗰個時間，咁我哋踢爆呢個節目咧，就喺佢呢一個所謂交俾電視台預錄嘅影片喺呢啲電視台直播之後嘅幾分鐘咧，我哋就馬上評論呢件事。咁今日咧，我當然又要即係更加具體啊，進一步去評論佢提出嘅所謂四項行動啊。嗱，呢個四項行動咧，喺今日嘅即係應該係上午嘅時分咧，佢都喺一個會見記者場合裏邊咧，重複講即係政府未來要做嘅呢四項行動啊。呢四項行動包括咧第一。就是話咧，要成立呢個獨立嘅所謂調查委員會係不可能嘅。咁佢咧就喺監警會呢一個層次裏邊咧，咁啊新增即係兩個監警會嘅成員啊，一個咧就係資深大律師林定國，另外一位咧就係呢個余黎青平啊。余黎青平咧最近亦都喺呢一個社交網站咧發表。即係一啲我哋認為極為藍絲嘅言論啊，作為一個政府嘅退休公務員啊，佢嘅政治立場咧係非常之清晰嘅。至於林定國咧，佢競選呢個大律師公會主席失敗，係嘛？咁佢嗰個政治立場咧，亦都係明顯係親建制嘅。咁我哋睇翻而家成個監警會啊嘅成員裏邊，主席。是梁定邦资深大律师，是吧？咁佢呢亦都系俾中共啊北京政府委任佢做呢、這、一个即系、就是、中国嘅政监嘅顾问，是吧？三个副主席都系立法会议员，都系建制派议员，张华峰，是吧？谢伟全，是吧？呢啲全部都系建制派嘅成员，是吧？佢哋喺呢个所谓法，即系呢个逃犯條例修訂案的立場亦都是顯而易見是支持政府的，是吧？如果不是6月12日的年輕人找條命搏，以死相搏，是吧？衝擊這個政府總部和立法會，這一條條例在他們的支持底下已經通過。所以監警會，你擴大監警會那個即成員編制，加多兩個人，同埋委任一啲所謂國際嘅專家，係嘛？都冇辦法擺脱呢個監警會係一個橡皮圖章、冇牙老虎嘅呢個形象。我曾經喺我嘅節目裏邊講得好清楚，我寫文章亦都講過，話俾大家聽，監警會喺法例上邊規定監警會嘅職能係乜嘢？佢冇調查權，係嘛？佢只能夠依賴警方提供嘅資料，然後作出審視。審視係咩啊？即係睇啫嘛，你明唔明啊？跟住佢哋開會討論，然後審視咗之後，根據你警方提供嘅資料，譬如話有人投訴佢濫權， 或者即係暴打啲即係示威者等等，咁好多人投訴。好啦，咁要由呢個投訴警察科警務處嘅投訴警察科去調查，然後交資料俾你監警會，然後你監警會審視，審視咗之後提出建議。咁呢啲建議你警方接唔接受？你監警會係冇辦法控制得到嘅。咁你話呢個監警會，尤其是喺而家呢一個階段，係咪？即係警方嗰種濫權施暴嘅情況係無日無之底下，同埋喺一個所謂咁 critical 嘅，即係呢個咁敏感同埋好有爭議性嘅呢啲咁嘅所謂示威嘅暴力衝突，係咪？你靠個監警會點可以還呢一個警察嘅清白呢？又點可以還呢啲即係受打壓嘅示威年輕人嘅清白呢？係咪？係唔可能噶嘛？喂，佢一拉咗，佢就有個法律程序，一係就扣留你，一係咧就喺新屋嶺就暴打你，係嘛？施以酷刑。如果唔係咧，就送你上法庭。一進入司法程序，你監警會係完全無能為力嘅，係嘛？所以大家必須要搞清楚，啲監警會係廢嘅。喂，唔好話而家發生咁嘅事情，警方呢種被投訴嘅個案特別多。在成平时期太平盛世的时候，你要投诉警察都是先经过投诉警察科，然后转介去这个监警会，由监警会审视投诉警察科提供给你的资料。那你说有什么用呢？所以现在所谓独立调查委员会，当然我个人来讲我都是不太好的，但是现在群情汹涌，这个是主要的诉求，那你都不就范，然后要用监警会呢、这、一個咁嘅機制嚟做一件咁重要、咁有爭議嘅事情，香港人點解要接受呢？至於話撤回呢條條例，佢今日解釋就係話，唔使立法會投票嘅，只要保安局長喺立法會大會裏面起身講話，我撤回呢一條條例，宣告撤回呢條例咧，咁就完噶啦，係咪？咁都要等到十月啦，係咪啊？都要等到十月立法會開會啊，係咪？嗱，調翻轉，如果保皇黨喺呢一個時間佢喺度打拉布或者佢搞事，咁你未必可以即係預期喺立法會十月新嘅會期開會嘅時候，你就可以撤回呢條條例嘅，係咪？好啦，我當你真係撤回啦，但係 it's too late， 琴日講得好清楚嘅，係咪？我哋付出嘅代價實在太大，係咪？有八個人係因为反修例而自杀身亡，系咪？而家仲有啲悬案喺度查紧，而家传得好犀利。喺太子站嗰一晚，啊，即系九月三号太子站嗰一晚，系有可能有啲人俾警察监生打死，系咪？而家都喺度追查紧，系咪？拉咗千几人，系咪？正式起诉超过一百人，其中一半是告暴动罪。我们的父母，年轻人的父母，个个每日都焦虑抑郁，因为他没有办法阻止他屋企的子女上街示威。我们的大学生，尤其是学生领袖，被警察拉了不少人。我哋嘅中学生而家要罢课抗议呢个政府嘅倒行逆施，家长又非常之担心。某一啲学校嘅校长又更加报差馆揾人嚟拉自己嘅学生。你六月九号嗰一晚发表嘅声明，如期恢复二读呢一个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就造成了六月九号之后的伤亡，人命伤亡，同埋香港整个城市的沦陷，可以说是罪孽深重，最大恶极。我讲好多次，你死一百次你都不够。你讲这四个行动基本上都是废的，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已经是和理非和勇武派的共识，亦都是绝大部分香港人的诉求。 你現在只是回應一項，就是撤回條例，但是已經太遲，連美國眾議院議長貝洛西都認為你太遲。星期一9月8日美國國會是要如期審議這個香港人權和民主法案，搞到今時今日咁，令到香港出現呢一種所謂危疑震撼嘅局面，跟住經濟不景，民生凋敝，責任不在喺前線勇武示威嘅年青人，責任喺你林鄭月娥同喺背後撐你腰嘅北京共產黨。好啦，呢兩項行動。我分析過了，是吧？撤回條例 too late， 加強監警會啊，嗰、那個即係編制，係嘛？而唔係功能喎，唔係職能喎，又係廢嘅。跟住就話會同啲司局級局長落區去聽民意，幾時開始做呢？點樣做法呢？係嘛？咁我哋不妨拭目以待。嗱，有一班銀髮族，佢喺呢個禮拜日咧，即係啲長者咧，就會有一個集會，係嘛？咁呢個集會咧，佢哋就要求林鄭月娥或者邀請林鄭月娥去參加呢個論壇，同佢哋對話。咁大家睇下佢會唔會參加呢個論壇先啦，係咪？係嘛？落咩區啫？係嘛？基本上冇意義嘅，仲有。你又可以揾一個藉口，我落區有人圍我，係嘛？跟住啲警察如臨大敵，跟住又要鎮壓，你咪仲樣衰，係嘛？至於第四項行動，更加不知所謂，係嘛？會揾啲領袖嚇、社會領袖就對建即係建構一個對話平台，聽下佢哋嘅意見，係嘛？喂，呢啲全部你都會揾一啲。同政府關係比較好，又貌似中立嗰啲人啫，最多就係、是、或者大學裏邊嘅學者啫，係咪？你唔會揾啲反對派嘅人啦，係咪？你唔會去揾啲喺前線示威呢啲人啦，係咪？喂，喺前線示威呢啲年青人或者大學生要對話嘅時候，要同你對話嘅時候，你係咪可以保證佢唔會俾人抽後算帳？所以喺個政府。是完全不受市民信任的情况底下，林郑月娥这个所谓四大行动，是吧？香港人是绝对不会接受，不会收货，这个就显而易见。不过他现在这种做法是以退为进。以退为进，退就是说分化你的，就是说香港人，是吧？又巩固那些蓝丝的支持。退就是为了这样分化你，令到现在继续示威的人缺乏了那个行动的正当性。进呢，就是如果你继续示威，他就强力镇压，是吗？你看到现在那些警察个个都好像吃了春药那样，是吗？已经丧失常性。我们每一日四点钟看警察那些高层开记者会，你就用电视机都想打爆佢嘅，乜嘢叫歪曲事实、断章取义、礼横折曲，你就见晒噶啦。我喺节目里边讲 N 咁多次，睇呢啲记者会咧，只会增加香港人对警察嘅仇恨。你以为可以扭转民意？呢度绝无可能嘅，系嘛？以退为进，系嘛？所以大家不能够掉以轻心，系嘛？你林鄭月娥的所作所為罪孽深重，真是死一百次都不夠，萬死不足以避其辜。我都是那句，人終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現在這個時候，你林鄭月娥就應該自殺以謝港人，這一死呢就真的可以稍微緩和香港人對這個政府的痛恨。我必須在這裡提醒林鄭月娥和這個特區政府，現在情況演變下去， 就是這個特區政府是要摧毀我們的下一代，這個特區政府是跟我們香港的下一代，即是香港的未來展開一場決戰。特區政府是失去了我們的下一代，這個已經是非常之清晰的。你繼續管治下去，你都是一樣沒有公信力，你繼續管治下去一樣是得不到香港人的信任和支持，是吧？所以我百思不得其解，你北京當局在幕後做操盤，又不敢言上，是吧？鬼鬼祟祟，然後容許這個賊婆繼續禍港，是吧？現在他不只是禍港，我已經告訴你，他是禍埋你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吧？如果你共產黨還是繼續包庇他、縱容他的話，這個火是會燒到你中國大陸，可以100%肯定，是吧？所以賊婆不死，不是只是香港必死，是你中國都必死。